最近鲜鱼鲜厂家举办的花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家住朝阳区的徐女士就说了，我们就是工薪阶层的家庭，太贵的保健品也吃不起，海参呢是食材，而且才15块钱一头，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丰台区的吴先生说，现在吃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需求决定了市场，所以啊，这市面上的海参品质和价格也是参差不齐的。听说呢，你们的海参是野生的，能够保证质量吗？ 是的，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介绍的呢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淡干海参，而且在北京推荐了4年了，要是品质不好的话怎么可能会推荐到现在呢？ 对呀， 再说了，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免费送参上门，满意付款，不满意呢直接拒收就行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 没错， 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啊，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野生海参跟普通海参是不一样的，它是生活在自然的地中海海域里，水质好，环境更健康。 对， 而且呢，野生海参是需要自行生存、自由觅食的，所以每一天都穿梭在珊瑚岩石当中，身上的肉刺呢都磨圆了，再加上一年多次的休眠期，营养储存，每百克的野生海参当中就富含了53.6克的16种氨基酸，但是今天价格可以做到15块钱一头，这在市面上可是不多见的。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品质已经是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呀太接地气了，纯进口的、纯野生的一级品的鲜鱼鲜海参，原价是1999块钱一盒，活动当中立减1300块钱，单盒裸价只要699。订购一年装3盒呢，还要再多送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元的蚕丝被一床。活动有限，抓紧时间，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我们来帮大家理一下，这3盒海参呢，原价是要花到5997的，再加上这2件价值2000块钱的赠品，将近8000块钱的产品，今天一共只花到2097块钱，这样的优惠力度再拒绝就真的没道理了。 是 啊，所以大家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3575的朋友说啊，前2天感冒去挂水，这今天呢一盒野生海参只要600多块钱，对身体健康进行储存肯定超值。3900的朋友订购了6盒，说200多块钱就能够吃上1个月的野生海参，那就每个月呢从退休工资里拿出200块钱来保养一下身体。毕竟呢这健康投资啊是很有必要的。 对呀，都说呢平安是福，健康是金。10年前呢海参是星级酒店的标配，10年后啊海参已经是走进了北京的千家万户，这说明呢生活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身体健康。 对， 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块钱把原价是1999元的鲜鱼鲜野生海参带回家，可以给全家人做上3-4个月的海参小米粥、海参饺子、海参馄饨等等等等，满满的营养，每天都是收获健康。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了，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4106的朋友说，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正愁啊不知道给客户们送点什么，海参不错，健康又营养，今天呢订个30套是送给客户和家人一人一套的。还有5008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儿子媳妇平时工作太忙，天天都是外卖快餐，身体怎么能够吃得消呢？今天啊我多订一点海参，给他们包点海参饺子放在冰箱里，来不及做饭就下几个海参饺子，多好呀。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一定要给这位中国好妈妈点个赞。想想看啊，平时呢我们请客户吃饭，那吃一顿都是大几千，买个包包呢也是1-2千，还有男士朋友一天一包烟20多块钱，一个月啊就是大几百上千块。 对， 多花钱不说，关键呢还影响身体健康。现在起啊699元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云长知事务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说咱们正说到小英雄朱暨朱伯达在成王的帮助之下成功的混入到了瓦剌军营当中。哎，这小孩还真挺机灵，居然就凭着自己的样貌，凭着自己这些天学到的蒙古的知识，就冒名顶替成了脱脱不华大汗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他不是遭遇到了哈里木的那个危机吗？哈里木差一点就把他戳穿了，还好啊，成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眼见着这脱脱不华大汗跟那戳罗斯野仙的矛盾那是沾火就着，所以说呢，他们两个人就利用这一点把这哈里木就给排挤出去了。朱暨呀、啊、就跟那脱脱不华大汗说汉父，我本来在中原呢得了这么两件宝贝想要献给您，没想到就被这个小子给我偷了去了。他明知道我是您的二公子，却不想让我回来，处处涉阻啊。脱脱不华大汗气的呀，国有此事乎？呵，这哈里木这什么心情啊，我这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啊！确实我是把那两件宝贝还纳入到自己的怀中了，可是这也不能代表说你就是我们的二公子，你根本就不是托古斯蒙可呀。怎么说他也说不过这个朱暨，因为他第一招他就败北了，一步错是步步错，越解释越糟糕，是越抹越黑。最后脱脱不华一拍转，啪，哈里木不要再说了，回去告诉你们家太师怀王，就说我脱脱不华大汗又有了公子了，让他不要再觊觎我的王位，推了出去。哎，老头真急了，看着这个哈里木他就憋气，想起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仙呢，脱脱不华大汗心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白活呀，我呀，我们黄金家族就这样忍气吞声吧，嗨，早晚有一天我得跟这个野仙呢鱼死网破。老头啊真是得了儿子高兴了，其实呢他心里边隐隐约约也觉得呀、啊、这小子有哪里不对，但是呢脱脱不华大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呢他从情感上宁愿希望啊眼前的这朱暨啊真的是自己几年前失踪的那个小儿子托鲁斯蒙扯，还有一点从政治上考虑，他也希望我的托鲁斯蒙扯真正的回来了， 哪怕眼前的这个人他就是冒充的呢，也没关系呀。哎呀，那也比我身后无四没有传人强啊。啊，我如果没有传人的话，最终我就得被这绰罗斯野仙抛尸于大草原之上啊。当然了，我们生在草原，长在草原，我的尸骨也可以归还给苍生天，但是我们黄金家族不能就这样毁在我的手中啊！我这一代必须得传下去。再加上这脱脱不化大汗上了岁数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神志不清，有点糊涂了，这才让这个朱记幸运的钻了个空子。哎呦，这二公子啊，这算是定下来了。呵，这可不一样了。哎，朱记在这瓦剌军营当中横晃啊，整天家哎围绕在脱脱不华大汗的身边，就给他讲中原的趣事，这可是朱记的擅长。那他对这中原的事儿太熟悉了，今天讲个故事，明天讲个笑话，呵，逗得这老韩王啊是哈哈大笑。怎么介绍成王的呢？朱记说了，傅韩呐，几年前的一场龙卷风把我从咱们塞北一直刮到大同，我睁开眼睛就遇到了这位神医，此人名叫朱成，要不是他，你儿子早就没了命了。这朱成啊，善于治疗一些跌打损伤，哎，多亏了他鼎力相助，所以我此次回来呢也把他带在身边。成王也不展乐，心说哦，我倒成了名医了，反正也对，我这次出来竟跟大夫打交道了。前者那个李珀就号称是个名医，其实就是个蒙古大夫，哎，蒙古大夫嘛，不靠谱吗？哎呀，行啊，现在我又到蒙古来冒充大夫来了。好啊，老韩王很高兴啊。哎呀，神医，你乃是我儿的救命恩人，待我瓦剌同一个部封你个太师当当。嘿，又许了一个太师。哎，成王心说，您呐甭来这套，你这都是空头支票，怎么着，你有这个资格啊许我太师？你有那本事吗？你许的太师谁认呢？哎，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吧。紧跟着呀，这朱记更会拍马屁，呵，就给这脱脱不花展示这两件宝贝。哎呦，这奇药方术多么的神奇，上面记载了哪些秘方啊，再加上这个秘法官，这就更了不得了。戴到脑袋上喷的一下没了，嚯，引起满堂的喝彩呀。哎呀，这个朱记呀可算是出了彩了，在这瓦剌军中可就扬名立万了。那么这老韩王呢也下令说，将这两件宝贝再原封不动的赐给自己的公子。嗯，朱姬心满意足啊，把两件宝贝收入囊中。他看着成王心说，话王爷，两件宝贝到手了，接下来重要的事儿咱得怎么脱身呢？是啊，成王也为这事闹心呢。你进来容易，出去很难呢。此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距离山西大同千里之遥啊。哎呀，找着什么机会走呢？要说就这么跑了，就凭我们俩的骑术随便找匹马呀，过一会儿就得让人家瓦剌士兵把我们逮回来。所以说绝不能贸然逃跑啊，那样是最傻的。要是一跑啊，之前所有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先在这待着吧。于是这两个人呢就落到瓦剌军营当中，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咱们单说脱脱不花大汗高兴了没两天，高兴不起来了。怎么着，绰罗斯野仙来了。好嘛，这野仙派头十足啊，不仅自己来，还带着 他这瓦剌四大家族的主要的负责人和人马。这瓦剌呢分为四部，头一大家族就是绰罗斯部，也就是后来的准格尔部啊，再有就是和硕特部、杜尔伯特和图尔扈特，一共这四大部啊。这四大部的人马一来，托托布花大汗顿时别茄子了，怎么了？这是野仙的实力所在呀、这些人都归野仙领导啊，都听野仙的话呀。你身为大汗，托托不花，你敢说着不字儿，野仙那眉毛一动，嘴巴子一歪，这帮人一拥而上，就行把你这汗给你废了。所以今天野仙到来，带着这几大部的人马，这就是给托托不花大汗施以压力。干什么来了？和亲来了。这小子就盯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了。哎，这大姑娘是非得占为己有不可。另外呢，这绰罗斯野仙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叫绰罗斯乌仁哈沁。乌仁哈沁在汉语当中啊是鸳鸯的意思。这个姑娘长得不怎么样，跟这野仙特别的相像。哎呦呵，大嘴唇子翻着，大眼睛往外鼓鼓着，哎呦，面赛滨州铁，皮肤粗糙，另外说话也瓮声瓮气的。这绰罗斯野仙非要跟这托托不花大汗呢来个交换闺女，说把我这闺女嫁给你，你看怎么样？托托不花大汗一看就咧了嘴的，我的个妈呀，这是姑娘吗？这不就是个小野仙吗？这个啊，我要把她娶到家里边啊，我天天我得给她磕头，哎，算了吧。老头子一摆着不乐意。绰罗斯野仙微微一笑，哼，你不乐意啊，你不乐意我还不嫁闺女了呢。来人，把曹不丹昭娃给我带走。这野仙就相当于啊来抢亲一样。托托不花大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颤抖着双手，你好哇、野仙呐、你胆大妄为，你雄胆包天呐、你特意的大胆了啊。再怎么咋呼没用，他手底下的人呢一个个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头都不敢抬。托托不花大汗名存实亡，还大汗呢，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老头子是体弱筛糠，一是气，二是怕呀。绰罗斯野仙真如风卷残云一般呢，派人就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把这大姑娘就给挪走了。挪哪儿去了呢？裸到他们绰罗斯这个部所在的地方，离这个托托布花驻扎的这片草原呢有这么一段距离。哎呦，还真不错呀，怎么着学汉族礼仪弄了一顶花轿，哼，不骑马了，大姑娘也讲究坐轿嘛。这野仙也玩个洋的，等把曹不丹昭娃接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啊，坐到床上，这野仙还真不错，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了这个蒙古包的北侧。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怎么呢？蒙古包当中东西摆放啊那是有讲究的，以北为尊呢，正北开始，西北、西边、西南边，这都放的是男人的东西。当然了，要没东西了，女人的东西才能放这儿。东北、东南，这才放的是女人的东西。另外，西边的这个箱子，要是打开呢，里边是猎物、纸笔、书帐、征战的用品、摔跤服、套马扎等等吧。这些东西，这才是草原上需要的东西。妇女的那些用品啊，什么绫罗、绸缎、首饰，那都是次要的。草原之上， 美丽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今天也先为了表达对曹不丹昭娃的喜欢，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正北，哼，表示一种尊重啊。曹不丹昭娃头上戴着盖头，坐在床上是不为所动，绰罗斯也先滋着自己的黑牙，搓着双手，忒忒忒笑着，美人儿，美人儿啊，你跟我成亲没有你的亏吃，我是谁？我是太师怀王啊！你我成就百年之好，你的父亲也会享福的啊啊啊！怎么样？说着话，绰罗斯也先到了近前，唰一把把这盖头就给摘了。再看眼前的美人啊，肤若凝脂，目如秋水，真是漂亮极了，哈哈！也显得哈喇子都快流下来。可是啊，他伸手想抱曹不丹昭娃，忽然发现这个女子手中啊拿着一顶帽子。哎，这是哪儿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曹不丹昭娃微微一笑，呵呵，太师怀王，你若真想娶我也好办，你能抓得到我吗？说着话呀，曹不丹昭娃从床上嘣儿蹦到地上去了。嘿嘿，也先嘿嘿乐着，好啊，要跟我玩游戏呀，你过来吧。伸手他一抓曹不丹昭娃，就见曹不丹昭娃手一伸，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噗，消失不见了。也先扑了个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哎呦，心说这女孩怎么身法这么快，人呢？曹不丹昭娃转身又出现在了野仙的面前。怎么样，没抓住我吧？你再来呀。绰罗斯野仙呢，再近前一抓曹不丹昭娃，曹不丹昭娃往旁边一闪身，帽子一戴，本儿这人又不见了。哎呀，野仙觉得奇怪呀，心说这人的身法快到这种程度吗？难道他是大罗的金仙不成吗？曹不丹昭娃一转身又出现在野仙的身边，他抬起一脚正踹到野仙的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稀里哗啦，把野仙踹了个跟头。曹不丹昭娃呀乐呵呵的往床上一坐，把这帽子往背后一背，你都抓不到我，你可怎么娶我呀？哎呀，绰罗斯野仙心说他妈怪事儿，哎，这小娘们掌握的什么奇技淫巧，这是我怎么逮不住她呀？嘿，野仙哪里知道啊，这曹不丹昭娃手中拿的正是那顶碧发冠。戴上帽子人就不见了，摘了帽子人又出来了。野仙他不知道啊，曹不丹昭娃就利用这顶碧发冠呢，与这绰罗斯野仙就在这蒙古包里边就周旋开了。哈，一会儿给他来个通天炮，一会儿给他来个扫堂腿，最后啊，把这野仙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坐到地上呼呼直喘，告着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高娃呀，咱不闹了，咱不闹了，行不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手中的帽子是为何物？曹不丹昭娃把帽子往身后一背，他不能说破这个秘密，他是微微一笑，太师怀王，你看错我曹不丹昭娃了。我乃草原之上的一位金国英雄，焉能在你的帐中做一位女娇娃呀？今天我的本事你也看到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可以与你结为夫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就此享受夫妻的生活呀。你可知道，我们瓦剌虽然强大，但是还有诸多的不足，没有被我们合并

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瓦剌的首领太师怀王绰罗斯也先强抢了脱脱不花大汗的小女儿，不二之金曹不单高啊。没想到把这个女孩强抢到自己的帐中之后，反被这个女孩给耍了一通。也不知道这个曹不丹昭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宝贝，嘿，戴在头上他就隐了身了，一会儿隐形一会儿现身，把这戳洛斯也先给折腾的呀。到了他也没抓着这个曹不丹昭娃，反而是被曹不丹昭娃呀折腾个六周啊，这儿摔了一下子，那儿磕了一下子，哎呦，绰罗斯也先也上了几岁年纪了，一直告饶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说高啊，你这是什么宝贝呀？啊，你打哪儿逃回来的这件法宝，怎么能够隐藏自己的身形呢？曹不丹高啊并不答言，他是正言厉色告诉也先，你要想娶我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瓦剌腹背受敌，达达兀良哈三位还原有很多小的部族啊，没有臣服于我们，而且我们南方的大明也时刻准备着要与我们决一死战，此时间正是应该啊，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时，怎么能够享受男欢女爱呢？哎，你作为我们瓦剌的首领，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懂呢？姑奶奶，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什么你的女娇娥，从今天开始你要娶我为妻呀，你就得给我兵马，我要去替你征战兀良哈三位，要去征讨大明王朝。嘿，好家伙，真是一位女中豪杰呀。把这绰罗斯也先说的呀，怎么着眼泪汪汪的。哼，哎呀，你说我这，哎呀，我这草原英雄好姐妹呀，哈哈，我娶了一位女中之魁首，好啊，那既是如此，我就给你兵给你将，我倒要看看你这女人有什么本领。曹不丹昭娃有本领吗？有什么本领？他没有这两下子，那他怎么要兵要将啊？嗨，这些呀都是成王和朱姬交给他的。成王和朱姬作为这个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哎，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已经是在军营当中稳定下来了。那么对于也先觊觎曹不丹昭娃美貌的这件事儿，两个人也都掌握了。平常没事的时候啊，这朱姬呢就跟他这曹不丹昭娃妹妹两个人在一起玩耍，就把这个秘法官拿出来显示了一番，而且教给曹不丹昭娃如何使用。哎，这是一个基础的知识，基础的技能教给他会用了。接下来就向脱脱不华献计，说富汗，现如今如果你不想把您的宝贝女儿我这姐姐曹不丹昭娃嫁给绰罗斯也先的话呀，恐怕您这汗位也就不保了。是啊，老汗王一听啊也是热泪盈眶，我的儿啊，你说这个可怎么办呢？哎，我这汗位就是名存实亡，可是有我这牌位呢，我不是也能保住你的黄金家族的身份和地位吗？现在还不是跟野仙撕破脸的时候，我的实力不行啊，可是呢我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高娃这就去给那野仙当老婆。哎呦，那这野仙呐，光媳妇就40多个，你说我这小高娃要是嫁给了他，这以后不就守了活寡了吗？这个，哎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呢？ 朱棣和成王一商量啊，有办法。成王那才聪明呢，成王心说，我利用这个关系，我就可以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我们就有了脱身之计了。成王说，我说韩王啊，违心之计，要想让曹不丹高娃挣脱出野仙的魔爪，只有一个办法。哦，你且说来。那就是让高娃领兵出征，前去攻打兀良哈三位。老韩王一听愣了，可是我们高娃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柴，更别说领兵打仗了，他不是这块料啊。哎，话要这样说嘛，领兵打仗自然由我们取而代之嘛。哦，老头明白了，真是一条妙计呀。得把这个主要矛盾呢给他转移转移，不能让这个野仙呢老盯着高娃的美貌，得让他觉得这样做有失体统，但是你又不能直接拒绝。这野仙看上这高娃了，你想躲你是躲不掉的，而且你越躲越拒绝，这野仙还越来劲。所以就在抢亲当天呢，脱脱不滑就演了一出戏。这戏呀，也是假戏真做，半真半假。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野仙接了去呀，老泪纵横，他是真哭了。但是呢，这朱棣就把自己的秘法官交给曹不丹招娃了，不断的叮嘱他有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说。这才有了那一幕，曹不丹招娃教训了野仙一番。这野仙呢还是个贱皮骨，被这媳妇儿教训了一番之后，浑身上下这个舒坦，心说，我光看中人家美貌，没想到此女子还有一番大志呢。好啊，给兵给将，这就派出曹不丹招娃去征讨兀良哈三妹，打的是脱脱不滑大汗的旗号。借着这个光景啊，朱棣跟成王就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一直是杀向了南方。所谓的南方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南方，是在北京的北边，大同的北边，一直就到了兀良哈三卫的领地。到这儿啊，这兀良哈三卫的人就打成了一团呢。这兀良哈三卫啊，也生着野仙的气呢，心说他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前者我们看你势力强大，归顺于你，想着你呢一起敲一敲这大明王朝的竹杖，我们也捞点好处。结果这个野仙反复无常，本来我们都归顺你了，你怎么还帮着大明朝打我们呢？我们跟明王朝是接壤最近的，我们打了一仗之后啊，有胜有败，败下来之后，这野仙不但不给我们支持，反而是半路截杀。他妈这小子里外不是个人啊！你这次听说怎么着，瓦剌的士兵又来南下来了，这是想到我们兀良哈还是想到大明啊？到哪儿啊，你也不可能轻松到达了，截他们。兀良哈三卫的兵马一拥而出，跟成王和朱棣的兵马就站在一处啊。那么朱棣和成王呢，借着毕法官的掩护从战场上就跑了。两个人呢，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就仨鸭子了，好嘛，带着这两件宝贝一股脑的就从瓦剌逃回到了大明，一口气儿没喘又逃回到了北京，再逃回到皇宫，这口气儿才喘上来。成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现在梦醒了，我到家了，我总算到了家了。当看见熟悉的北京皇城，成王的眼泪下来了。我他妈说呀！朱棣看王爷，您这怎么了？我想说呀， 我怎么再也不出去了我呀。出去也不展乐，你说王爷这回您玩够了吧。嘿嘿，哎呀，都说您呐在家里闲不住，您是没到外边去看看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还很危险呐。哈哈，行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胜利回师。好，就这俩人，哎，胜利回师了。成王此次回京，不光是将二宝倒回来这么简单的，他还要办一件大事儿。这一次成王真是不虚此行，他这些天在王宫当中他没白待呀，哎，跟这个脱脱不花大汗过从甚密，他打听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关于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公子博尔之金奥敦格日乐的情况。那么传言当中这个格日乐已经是死了，而且呢已经以国丧之礼都下了葬了。可是脱脱不花大汗眼含着痛泪跟成王说，你是我小儿子的救命恩人呐，我也希望你回到中原之后能够找一找，看看我的大儿子有没有下落，他是不是真像人家所说被野仙给杀了，还是他能够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升天呢？本王此一生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只希望我得一个实情，知道个结果也就是了。那么以和为凭呢，谁也没见过这个奥敦格日乐呀。老韩王拿出来一张画像交给成王，成王把这张画像打开这么一看，哈哈，成王心说妥了，脱脱不花大汗您放心，您的这个大公子我肯定给你找到。成王啊，说话声都变了，怎么呢？因为他一看这位奥敦格日乐的画像，非是旁人，正是那位三才道长张清风。你别看张清风现在又是胡子又是眉毛全是白的，那都是假的，那都是粘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哎，当然了，他的长相呢偏于中原，哎，不像，还不如这个朱棣呀长得像蒙古人，但是这张画像可以证明一看就是张清风。哎呀，成王心说好啊好啊，差点又让这个蒙古国的大公子，哎，黄金家族的大公子啊混入到我大明啊，嘿，当什么三才道长，差点又当了我大明的国师，你这不开玩笑呢？哎呀，成王心说好嘞，这回我回到皇宫我可有的说了，哼，我的皇兄朱祁镇，这回你还说什么，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对我演讲，说的你哑口无言，我才过瘾呢。他真脱脱不花大汗说了，说为了能够找到咱们的大公子，我能不能拿走这张画像？不行。脱脱不花大汗说这不行啊，这张画像绝无仅有，这是一位有名的画师为我而画的，这样吧，我还有几张复制品你可以拿走。复制品呢是后来别的画师仿制的，画的也不错，哎，反正这个真迹值多少钱什么，这对于成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拿到啊这奥敦格日乐他的画像就行啊。怀揣着几份奥敦格日乐画像的副本，成王是肩负着使命，带着一种荣誉感成就感回到皇宫。回到北京之后面见了朱祁镇，还用问吗？成王他是侃侃而谈呢，不但将自己跟于谦这些日子办案的经历讲说一遍，还把自己跟朱棣如何在瓦剌军营当中巧妙的斡旋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讲了。这成王啊善于表达， 本来他的经历就够丰富的了，他还善于给自己刷色，一会儿添油加醋，一会儿是添枝加叶，呵，把自个儿说的呀，真宛如天神下凡一般呢。哎呀，真是智慧与勇气并存的这么一个人物，把这朱祁镇都听傻了，时而紧张兮兮，时而长吁短叹，时而笑，时而哭。哎呀，朱祁镇说，我的兄弟，哎，你可真是了不起呀，你这王爷没白当啊，啊，你为我大明立下首功一件呐。成王说，万岁，我跟你这儿说呀，嘿，还不算什么，我向万岁请下一张旨意，我要向全天下来揭穿张清风的骗术。哦，这个你都知道了，我当然知晓，我手中有这本宝典奇术方药，哼，那上面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清风啊，也就掌握了一点皮毛吧，就用这些手段呢，他就各处招摇撞骗，所谓的什么降妖驱鬼，不过就是一些雕虫小技。好吧，既是如此，那就有劳我的玉帝了。书说简短，仍然在这天坛的广场之上设摆了一座露台呀。成王是高登露台，台底下聚集着不仅仅是文武百官，还有京城的百姓。嚯，一听说成王要上演戏法了，哎呦，买卖铺户、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男女老少全都出来了，谁不想看这热闹？再见成王啊，就在这露台之上就表演开了。演什么呀？给你们演一出油锅炸鬼。呵，把这油烧得热热的。成王说，我把手伸进去试试啊，看这油够不够热。唰，把这手就伸进去了啊，大家伙一声惊呼。成王把手拿出来，嘿，这油够热了，咱们开始炸鬼吧。把这腿骨放入到油锅当中就开始炸，哎呦，这腿骨就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啊。听这段您熟悉吧？对了，这就是张清风在鼓楼村时上演的那个戏码。这种把戏通过一些简单的化学变化，造成一些耸人听闻的表面的现象，在这部奇术方药当中是都有记载。张清风如法炮制，他先将这个戏法表演给大家，而后呢，他跟大伙说，列位，这样的表演你们觉得很惊讶吧？我也觉得很惊讶，在鼓楼村当中我就曾见过那位道长张清风有此表演，可是他是真正能降妖捉鬼吗？我今天呢，就把所有的真相告诉给各位。成王啊，随便找了几个人，他往这个油里边放上醋，让大伙儿把手从油里边伸进去，根本就不烫。哎呦，老百姓一阵哄笑啊，这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老道的把戏。成王哈哈大笑，列位，这回你们相信了吧？那个妖道张清风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世外的招人，所谓的捉鬼的把戏也都是骗人的。还有啊，我告诉你们，这张清风啊，他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原人。哎呦，此言一出，大家觉得诧异啊。那张老道就说是个骗子吧，他不是中原人，他是哪儿的人呢？此时见成王从怀中扑啦啦展出画像来，大家请看，这就是脱脱不花大汗，哎，就是那位瓦剌名义上的最高首领给我的画像，此人就是张清风吧？大伙一看，对呀，这不就张清风吗？可是这穿着打扮不一样啊。嘿嘿，列位，你们都上当了，这个人他不叫张清风，他是博尔之金奥敦格日勒，乃是脱脱不花的长子。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说到海参啊，我可是行家，推荐了这么多年，告诉大家挑选好海参的几个关键。一，看生长环境，得了解一下是虾池里养的，还是用笼子、塑料桶在海上筏式养殖、沉笼养殖的。这些呢，都是人工投料干预，可想而知。那如果有条件，深海里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法则自然生长的野生海参，那肯定是理想的选择。 第二呢，就是看森林啊，海参呢都是有冬眠和夏眠期的，每次休眠期呢就是营养聚集的重要时期，在国外只有达到几年多次以上的休眠期的海参才能捕捞，保证成年，保证营养。 还有啊，就是等级，这可不是以个头大小来区分的，与干海参的泡发率、含盐量、含糖量的工艺息息相关。 是 能达到一级品的海参，肯定是纯淡干处理之后是货真价实的好货了。 是的，选海参有门道，买海参有渠道，鲜鱼鲜的野生海参满足所有好海参的标准。地中海深海200米以下，经过珊瑚岩石的摩擦，吃浮游生物，与天敌战斗，多次休眠期成年体淡干海参， 是 而且全部达到一级品。 嗯， 所以说呢，这款海参的热销程度啊，怎么说呢，但凡是我们的老客户，一到货就来定。 嗯， 自家吃送人的，性价比还特别高。 嗯， 划下来呢，吃一头才15块钱。 是， 所以啊，各位，今天的热线您现在就要拨打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到货不多，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进口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广播渠道特价发售，仅需699， 是 内含40多头，隔天吃一头能吃3个月，就是只要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那这批到货依旧是非常紧俏，最多一周时间就会销完，等不到端午节了，大家赶早不赶晚，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9元吃3个月，那三盒呢就是2097，能吃小一年，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床价值1280块钱的桑蚕丝被免费赠送。 对， 作为江苏人都知道，而且都很认桑蚕丝吧。 嗯， 亲肤柔软，健康舒适，100%的桑蚕丝被，每床都有检测口，三盒海参您吃一年，再带一床桑蚕丝被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 速度很快啊，老顾客秦先生一到货是必买，说野生海参才有海参味，肉质呢也不像养殖的松塌塌的有咬头，没想到啊，今天价格没涨，还有桑蚕丝被送，超值啊。 嗯， 还有1167的一位钱老板说，今年的端午节父亲节前后脚，也是父亲的80大寿、 哦、 买几盒海参做家宴祝寿，哎，恭喜啊，真好、嗯、这算起来呢也是4世同堂了，有福气啊。 对，福气福气必须要有健康做底子、 嗯、 这海参呢它营养丰富，超过多种营养物质，以及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素等等不一样的活性成分、 嗯、 这是一般鸡鸭鱼肉都不能给予的。 是的， 而价格呢算下来也就是鸡鸭鱼肉的钱，像这次啊，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1999元一盒，广播渠道体验价仅需699，同规格大小同礼盒包装，40多头拿回家，一周吃3次，能吃3个月。 是， 这马上端午到了，家宴当中人口多，分量多，或者是送人的啊，买个3盒就是2097块钱，还要再送大家价值1280元的桑蚕丝被一床、 嗯、 就算不算这个被子吧，吃一次的海参才15块钱，就是菜市场的一条鲫鱼钱，咱们夏天一个西瓜的钱。 没错啊，4007106108电话持续报线中了。 嗯， 苏州李先生问，这海参怎么吃呢、哦、怎么吃都行啊。第一步泡发，会泡香菇木耳吧，非常简单，可以一次性多发几头，放在冰箱，随时拿出来随时吃。第二步呢就是做啊，切断切丝儿，爆炒红烧都可以，整头丢汤里锅里煮着吃也行、 嗯、 像我有时候来不及啊，吃个稀饭吃个泡面什么的也能吃一头，营养一下子就升级了。 对，很多人说养生好复杂呀，要做这个吃那个，其实吃对了就到位了。而且夏天阳气过盛容易上火，但消耗又大，怎么补呢，太有讲究了。 对呀、啊， 这海参呢，所以呢我强烈大家吃吃海参，尤其是鲜鱼鲜进口的野生海参，您抓住最后的一分钟，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是1999元一盒，今天是699，能吃3个月。家里人多，需求多，或者说啊，端午节父亲节想送礼的，订3盒能吃小一年，再送大家一床桑蚕丝被，100%的桑蚕丝，仅此一次免费赠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您醒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裴元庆砸上新闻里救了程咬金，程咬金告诉裴元庆，你姐姐不让我当皇上，说我不认识字儿，是个大老粗，不会什么治国安邦，又因为你走之后军队缺少先锋官，姐夫我替你当了先锋，你要回去我还让权。裴元庆佩服程咬金呢、我这个姐夫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为了争夺皇权，不是宫廷政变就是战火连绵，尸骨堆积的皇位，甭说别人，就说隋朝皇帝杨广，为了抢皇位诛兄弑父，可我姐夫不为这些个虚名富贵呀、主动脱袍让位，太了不起了。裴元庆多狂，佩服过谁呀、他就佩服程咬金。姐夫啊，你快回营，免得众将惦念，单等时机成熟我再去看您好了。程咬金和裴元庆分手了。等他来到虎牢关前一看，哟，虎牢关上已经砍掉了隋国旗号，换上了西魏国的国旗。原来秦琼已攻克虎牢关，怎么攻克的呢？书中暗表，程咬金被新闻里追走之后，四宝将尚师徒出马临阵和秦琼交手，二人将来捡往，战有数十回合不分胜败。后来秦琼把尚师徒诱至关前的树林子里，用巧计得了尚师徒胯下的宝马良驹虎类豹，骑着虎类豹奔虎牢关，跟城上的军卒说，你们的主帅尚师徒已被我打死，你看我把他宝马良驹都骑回来了，尔等现在不降，等待何时？虎牢关的兵将一看，可不是吗，咱们元帅的马都让人家骑回来了，那人肯定是活不了了，降就降吧，所以县官投降。等尚师徒走着回到虎牢关，关上已换好了西魏旗号，直到关城已被秦琼所得，自己活着无疑，一鞭砸在自己的头上倒地身亡。所以程咬金回来，虎牢关的战事已经完了，有兵丁看见他高声喊道，那不是程先锋吗，赶快进城吧。哎，好了，老程骑马进了虎牢关，来到总管衙门，下了坐骑，将马匹交给了军卒，自己进府去见秦琼。秦琼已安排手下人厚礼安葬尚师徒，他的母亲妻子要好好的照应，不可虐待。然后升座衙门正在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就在这阵儿，程咬金回来了，大家一看高兴啊，因为他一去不返，都为他着急。秦琼说，四弟啊，你去了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们都担心。你回来了，新闻里呢？老程就把自己怎么扔斧子扔马镫的事儿一说，又把如何碰上裴元庆、裴元庆锤砸新闻里的经过给大伙讲了一遍。徐茂公说，四弟啊，你既然遇上裴三弟，你应该把他叫回来，好一块兵伐武关。嗨，老程说，徐三儿啊， 裴元庆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啊，是死要面子。当初他当着十八国英雄的面丢了脸，他要再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李元霸砸趴下才能回来呢。秦琼叹了口气，嗨，这裴三弟呀也太任性了。好，给你记在功劳簿上，随即命人就在元帅府摆下酒宴，一是为德下虎牢关庆贺，二是为程咬金安全回来接风，众将连吃带喝，尽欢而散。第二天，秦琼写了折本，派人送给西魏王李密。李密得知已克虎牢关，非常高兴，传旨嘉奖三军将士，歇兵数日，兵发红泥关。转眼间三天已过，西魏军很快起兵来到红泥关外，响炮安营已毕，随后点齐5000人马来到城下讨敌骂阵。时辰不大，就听关城里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吱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城门开放，一队人马冲出来，按长蛇阵排开，两扇门旗分为左右，当中闪出一员大将。秦琼等人举目观看，不由得啊的一声，怎么出战者不是辛文礼，原来是员女将，是个大姑娘。哎，新鲜呐，从打我们瓦岗山起手到现在，头一回碰见女将，这女将谁呢？书中暗表，她不是别人，是辛文礼的亲妹妹，叫辛月娥，今年28岁。你别看是女子啊，这辛月娥自幼习学武艺，本事不在辛文礼以下，而且还会使暗器，会打飞刀红绒套索。这姑娘不但武艺高强，而且长得十分貌美，可有一点，都快30岁了还没有出阁，没有婆家。那个年代女孩成亲都早，15、16岁都出嫁，到30来岁，她28了怎么没出阁呢？原因是辛文礼的爹娘死得早，辛月娥由哥哥嫂子拉扯大，辛文礼调任红泥关总兵，就给天子杨广写了道折本，说我的妹妹辛月娥武艺如何如何高强，怎么精通武艺。杨广听了觉得新鲜，嘿，女子还会武功，那好，我见见吧。一高兴，曾召辛月娥进京金殿面试，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杨广高兴，封辛月娥为红泥关副总兵，副总管也就是副帅，协助辛文礼处理红泥关的军务。从此辛月娥的名字在满朝文武的嘴里经常有人念叨，嘿，辛小姐文武全才，貌美如花，谁有福气能得这么一位新娘啊。辛文礼也高兴，另外辛文礼这个人太贪，嫌官小，为了能官升几级，怎么能快点升官，他总想用妹妹攀高富贵，能嫁给朝中大官，好为自己加官进爵做阶梯。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为什么呢？官职大的比辛文礼官大的岁数老啊，岁数太大，不是丧偶就是当3妾4妾，辛月娥不干，为此事辛月娥十分不满。这次辛文礼在虎牢关出战，碰见裴元庆，被裴元庆锤震的两个膀子给砸岔了，他逃回红泥关。辛月娥一看吃了一惊，哥哥您这怎么了？只见辛文礼疼的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噼了啪了直滚呐！我被裴元庆给砸伤了。哟，怎么砸伤的？是这么回事情。他说了一遍。辛月娥说，哥哥你也不用啊生气， 我先把膀子给你端上安好，你休息几天。还告诉您说，西魏国的兵将不来红泥关便罢，如果来了，叫他有来无回。他一边安慰哥哥，一边给他哥哥揉膀子。他的技术不高明，把个新闻里弄得呲牙咧嘴，哎呦呦疼，哎呦，你轻点哟，嘿嘿。我说哥哥呀，可惜你这么大的总针，连这点罪都受不了啊啊！不是妹妹，上次我的膀子被罗士信砸坏了，老郎中给我揉的说没这么疼啊，嘿嘿，你别弄坏了啊。哟，新月娥听了不高兴了，哥哥你别小看人了，我这个揉膀子的结果啊，还是跟老郎中学的呢，你听着点。新月娥给八马将揉好了膀子，自去休息。一连三天，新闻里啊老觉得膀子不对劲儿，叫亲兵把老郎中找来。老郎中一看，眉头皱个疙瘩。新闻里说，哎，先生怎么了？嘿嘿，总管爷，您这膀子让小姐给弄坏了，骨头没接上啊，我再给您重接，可是这回重接你一个月也打不了仗了。哎呀，真要了命，好吧。新闻里没办法，只好让老郎中重新把膀子给端好了，然后呢用绷带给他吊上，叫他在总管府休息不提。哪知这一天城外号炮连天，军兵来报，启禀总管爷，得知西魏大军已到关前。啊，新闻里一听倒吸口凉气，心想坏了，西魏的人马来到我的红泥关，那肯定虎牢关已经丢失啊，上师徒怎么样？现在顾不得上师徒，顾不得朋友了，快把你们副总管请来。时间不大，新月娥以及偏副牙将来到了大堂上。哎，你们可要小心守住关城，等我膀子好了我再出战。小姐新月娥一听心中大怒，哥哥非得等你吗？我也吃黄凤，虽然我是副职，那么你这正职病了，我出战，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出征。妹妹你可小心，不要紧，来啊，点三千人出战。他带了十员偏将，五千人马冲出关城，来到疆场，雁翅拍开，一马当先到中箭，带丝缰往对面观瞧，只见西魏的人马是兵强将勇，旗号鲜明，队列整齐。西魏娥看罢点点头，嗯，西魏确有能人，治军有法，带兵有方，怪不得四宝将上师徒丢失关城啊。哎呀，我还真得小心，这一阵见胜负。想着高喊开，西魏的兵将听真，叫你家主帅过来交战。这边都听见了，秦琼、徐茂公等人就看着这些女将，心里琢磨，哟，这仗怎么打呢？这些女将头戴七星花的鹅子盔，脑后飘摆两根织机翎，胸前双搭狐狸尾，身穿胡椒花的连环甲，两扇凤凰裙遮住马面，下边大红中衣，一双小花战靴牢扎在葵花凳内，往里上看长得好看，瓜子脸，红中透白，柳叶眉，斜插双鬓，杏核眼，亮如秋水，胯下一匹胭脂红马，掌中一口绣绒大刀，威风凛凛，杀气冲天。秦琼等人看罢暗暗称奇呀。众将官眼前有一员女将，哪位出战？再看众将都摇着头，战马往后退，心想这是个女将，咱出去干嘛呀？如果赢了她也不光彩，要输在她手，在营中可就成了笑谈了，大家还不得羞臊我们呢，不去谁也不去。徐茂公、秦琼问了两遍没人去，他俩对着眼神，徐茂公喊了一嗓子，程咬金听令。啊， 三哥，什么事儿？程咬金，军中没有女将，命你前去会战。这员敌将，只准胜，不准败。什么？出战？违令者斩。哎，我说徐三啊，咱可得说说啊。要说叫老常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叫我出战去打女将。哎呀，就我这模样，一出去能把那女将吓死，嗯，吓死不更好吗？省着打了。嘿嘿，对呀，好了，我走了。没办法，催马来到西门额的近前。大姑娘，请了，请了啊！啊，西月娥抬头一看，哎呦，机灵打个冷颤，心想：这是人吗？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哎呦，怎么西魏就这模样人呢？像鬼一样，用刀点指：嗨，你是谁？长得怎么这么寒碜呢？老程一听，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心的话，我早知我这么难干。嘿嘿，小姐，你看我长得难看呢，我也没办法，这是爹妈给的。嘿嘿嘿，别看难看，长得寒碜，我心眼好啊。你问我是谁，我不是别人，正是那三斧子结黄冈，三斧定瓦岗，在瓦岗寨当了三年皇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哟，新月娥想，瓦岗山的人可真有意思，感情皇上也得打头阵呢。嘿嘿，哎呀，别管谁出马，见面也得伸手啊。嗯，你撒马过来。别介，姑娘，你是谁呀？我是霓虹关的副总镇，我叫新月娥，新文礼是我的哥哥，尔等竟敢夺取我的红梨关，今天姑娘要你的命。哎呀，我说新小姐耶，我一看这女的，哎，我有点舍不得伸手。你说你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本来在楼里头绣花啊描朵挺好，拿刀打仗伤着碰着点可怎么办呢？哟，新月娥心的话，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说有人说这话呢，挺大个子，挺大个白肉头，蓝靛脸，红胡须，说这话，呸，用你管我乐意。姑娘双脚点蹬，马往前去一抡，手中绣绒大刀啊，唰啦奔着程咬金搂头盖顶便剁了下来。程咬金一看，猴吃辣椒马爪了，哟，怎么回事啊？程咬金打仗从来都是先伸手，没招架过别人的兵器，他都是点劈掏，他光顾跟这女孩说话了，没伸手人家刀过来，他有点慌了神了。哎呦，不好，说一不好刀下来了，这一刀过去虚的，刷又一刀，逼得程咬金没办法，螳螂扔了大斧子，抱着头扑通滚鞍落马。程咬金刚想爬起来，这姑娘的刀也真快，用刀头逼住，别动，要是动我先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眼睛耷拉着框外，你怎么长的呢？程咬金把眼睛闭上，军兵过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个结结实实，一提了就把他提了起来。钱琼一看，哎呀一声，坏了，哎，怎么叫他出战呢？一个照面就叫人抓住，他也太废物了。徐茂公一看乐了，吩咐军兵快掌德胜鼓。兵丁闻听，拿起鼓槌，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西魏队里鼓声隆隆。秦琼说，哎，四弟四弟，错了，我们人都叫人抓去，你怎么叫击鼓啊？徐茂公乐呵呵说，二哥，咱四弟别看被人捉去了，说不定在里边他这一喝弄啊，就能把红泥关给得过来，你就放心吧。对面敌将新月娥一看气儿大了，因为他知道了，打了胜仗敲鼓，打了败仗鸣金，明明西魏打了败仗 怎么到敲鼓啊？得了，既然他们敲鼓，那我们就打锣吧。传下命令，敲锣，嘡啷啷啷啷啷啷。两边兵将一听啊，心里都乐大发了，心说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见过今天的阵势，胜了鸣金，败了敲鼓，嘿嘿，这仗打的都邪性。再说徐茂公等人带军卒返回连营不打了，新月娥也是见好就收，收兵回城，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命军兵把程咬金押入大牢，然后直接奔总镇衙门去见新闻礼。新闻礼正在大厅中等着妹妹回来呢，一看他妹妹来了，赶紧站起来，贤妹，今日你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哥哥，今天头一仗我就把他们的皇上程咬金给抓来了，打赢了。 哎呀，太好了，程咬金这小子坏透了，这次裴元庆把我这膀子砸伤了，就是他给叫来的。妹妹，今天你辛苦了，你先恢复休息去吧，把程咬金打入木龙囚车，借往扬州。 慢着，哥哥，就一个太少了，你等我明天再出战，把他们元帅军师多抓那几个，然后一块儿打入木龙囚车。 好也好，天色不早，你回去吧。 哎，新月娥回到自己的寝室，脱下铠甲，洗漱已毕，吃点东西，吩咐女兵，来呀，把程咬金押来。 小姐干什么呢？ 我要审问他。 是。 不大会儿的功夫，女兵们把程咬金提到了帅府堂。 小姐，程咬金已经提到大堂外，您前去审问吧。 好。新月娥在女兵的簇拥下来到了帅堂，往帅案后边一坐，女兵两相站立。新月娥啪一拍胡胆，我说来呀，把程咬金给我带上来。 是。 女兵出去时间不大，把程咬金押到堂上。程咬金来到堂上是一声不吭，往这一站， 哎，我说蓝靛壳啊，跪下跪下，上面是我们的新小姐。 哎，好了，他扑通就跪下了。程咬金给新小姐磕头。 嗨，不许你叫小姐，我们叫你还叫，你说你这模样你配叫吗？ 那给大姑磕头。两旁的女兵啊差点笑出声来，连新月娥呀都憋不住了，心想，哎，这个大个子长得难看，出事可真怪，一般人立而不跪得破口大骂，给我跪下，管我叫大姑。哎呦， 这阵他再看程咬金呢，不那么寒碜了，也不太吓人了，强忍住笑脸。程咬金，你三府接黄杠也好，三斧子定瓦岗也好，聚众造反都是死罪寡罪，今天本姑娘不问这些，我只问你一件，你为什么当着好好的皇上你不当了，倒当开了先锋官了呢？啊，讲。老程闻听，把大眼珠子逛当逛当，微微一笑，嘿嘿，大姑威，你听我慢慢的道我来。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